各位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一个城寨工厂，我们生产的呢就是消毒用品两款，一款就是 75% 的消毒酒精，第二款呢就是也都是有 75% 的这个搓手液，加了甘油和双氧水，令到大家的皮肤没那么伤。香港到现在確診的个案数字呢，那个速度呢比我们想象中是慢，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社区的抗疫意识是很高，每一个市民都不听林郑月娥所说自己戴口罩出街。戴口罩出街其实不是为了防止人哋感染你那么简单，因为今次的武汉肺炎它有一个病征是隐性的，所以自己就算中了也好，因为你戴了口罩而没有将那个飞沫传出去，这个也可以大幅减低那个社区感染。另外一个就是在公共场所吃东西等等，很多时候那些飞沫黐在台面等等，很容易是接觸的眼睛啊，變成傳染，所以點解要用搓手液，同埋咧嗰啲電梯啊、上上落落啊、扶手啊呢啲咧，多啲用酒精去消毒。而家咧，因為咧市面上嘅呢類嘅消毒用品咧係貴得好緊要，咁啊好多奸商咧就謀取暴利，咁啊150ml 嘅消毒酒精咧賣幾十蚊，咁啊搓手液又係。咁我哋咧就個樽咧就係嚟自五湖四海嘅，大家見到唔同類型嘅樽都有。咁呢部機咧就係負責咧就係將原材料泵入去，再入喺我前邊呢啲嘅唔同嘅細嘅樽裏邊。咁一陣間咧，我哋入完之後咧就會咧係分發俾一啲嘅即時可以俾到市民嘅一啲組織啦、議員啦同埋義工組織。咁因為咧我哋好強調一樣咩咧，就係物資唔可以淨係坐喺個 office 或者倉庫嗰度，同埋唔可以經過嗰啲各個層級中間攞咁啲去，因為係需要直接去到最需要嘅人手上，包括係清潔工啦，包括係保安啦，好多前線工作嘅醫護啦等等。咁我哋會一路繼續生產落去，直至到呢個供應回復正常為止。咁而我哋就係做得幾多得幾多，每人行前一步，走多一步。 好，翻翻嚟最後一節嘅利敦道證交所，今晚揾到夫子上嚟啦。嗱，頭先我哋講咗咧呢個鐘南山啦，又講咗2003年沙士嘅情況係點啦，亦講咗咧其實共產黨儘管喺過去40年令到人民生活嘅水平係高咗，但係咧佢個體制係冇變，那個鬥人方法。 你就係講嗰啲喎，過去經濟嗰個提升啊， 係 共產黨作為領導者， 係 咁可以話佢係。有功勞嚇嚇，但係最主要嘅就係因為老百姓唔聽佢支笛 ，OK， 自己走出個私有制。 係， 不過今日唔係講呢個，我只係稍微講一講，唔係佢有功勞， 係 人哋大家唔聽佢支笛，自己創出個私有制，佢覺得咁，佢跟住咁先搞起啫嘛。 好，咁啊，而家忘恩負義啦，誒，國進民退，食曬人哋啲嘢啦。Anyway， 講翻咧就係一個新嘅消息，台灣方面咧就每個禮拜咧係會捐100,000個口罩俾美國。美國有3,300,000人口，100,000個係70歲嘅。咁啊，馬雲早排仲捐得多。咁、但係咧，中共咧而家發浪禮啦，就話咧呢個台灣係壽終微微微者，即係擦鞋，比病毒就更毒。咁都睇唔開。 咁佢咪鬧埋馬雲？ 啊，即係鬧埋馬雲。OK。咁啊，仲有咧，就話所謂援助意大利嗰啲咁嘅口罩啊、醫療設備，包括呢、這個抽風機啊 ，ventilator，原來是要人哋俾錢買嘅， 人哋自己買嘅，唔係 business 嘅，唔係 A 嚟嘅，係唔係 business 嚟嘅 ？OK， 咁啊講啦。不過咁美國方面係咪處理得好好咧？西方國家咧，我睇都係真係麻麻啦，即係美國係 totally unprepared， 儘管佢哋係知嘅，儘管。即係 CIA 冇咁渣，唔知道中國疫情係嘛？實際數字佢哋一定傷亡數字、死亡數字佢哋係知嘅。咁但係咧，即係美國方面就做得真係麻麻，但係佢係民主國家，佢係發揮咗個力量嘅，即係民間壓力加上傳媒壓力咧，特朗普馬上話掟幾多錢咧出嚟，1,000億出嚟係援助啲企業，又話咧就 即係嗰啲學生嘅run and loan 啊，可以暫時唔還住。OK， 佢話要封。啊！歐洲國家嘅人都冇嚟香港，你嗌林鄭封啦， 係啦， 手指立，佢用個筲箕嚟裝水。 啊，不過啦，有一個喺有本雜誌，其實網上雜誌叫 Foreign Policy， 咁啊有個作家叫 Kurt Campbell 同埋一 Rush Dorsey 咧就寫咗一篇文章，今日呢兩日發表嘅。喂，其實美國而家咧係處於一個好重要嘅關頭。今次疫情咧，中共咧而家將個疫情係緩和咗嘅，同埋咧中共嘅宣傳咧係正在發動宣傳攻勢。OK， 咁佢話咧，美國之所以而家係處於嚴峻嘅問題咧，就係美國嘅領導地位係受到挑戰。佢話英國人咧喺1956年咧蘇伊士運河嘅危機裏邊咧。那次事件，英國和法國去打埃及是失敗，從此結束了英國那個 dominant 的地位。現在美國處於的形勢有如1956年的英國。OK， 而在美國在 prepare 這些問題方面是做得差，同埋由於大部分的醫療產品，尤其是口罩，都是中國方面生產。而咧，大部分藥物嘅原料都係中國出嘅，唔係製成品。咁喺呢個環境之下咧，中美係需要合作。咁但係咧，中共有啲嘢咧就的確野蠻，就話即係美軍播毒啊，依啲咁嘅嘢。咁咧，你係激怒咗美國嘅民眾啊！美軍播毒，你唔好睇輕啊！我提醒所有藍絲同埋親共人士。不要看輕美國的愛國主義，如果他是驚醒的話，他發揮力量是很強大的。在二次大戰的時候，美國和加拿大為盟國提供了大部分所需的。美國的愛國主義，如果中共的人，中共的 propaganda machine 在這裡繼續誤導的話，你激怒了美國人，你真的好玩的。夫子，那你又怎麼看？現在美國佬是不是發緊浪禮，發緊癲 咧？我諗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睇下嗰個控制或者預防嘅疫情嗰個工作嚇。咁我都唔係話外國一定好曬，中國一定衰曬，唔係咁噶。咁如果你話睇翻今次西方世界應付嗰個疫情咧，可以睇到係百孔千瘡嘅。係。咁一來咧，就係因為佢哋嘅醫療體制啊，就已經係都出現問題噶啦。 嗯。 咁第二咧，就係過去幾次重大嘅。跨地域的全球性的傳染病呢，基本上都好，即係唔係咁多在西方國家出現的。你話伊波拉病毒，非洲啦，咁啊跟住豬流感啊等等咧嚇，都係即係對西方世界的影響不大。於是咧，令到佢哋自己本身嗰個預防意識是薄弱的。你話唔戴口罩啊，睇見你戴口罩的人咧，就是取笑啊，以至即係。自己的防疫工作呢做得不好。另外来讲就是你的检测、最早期为什么他说、没事、中国爆得那么紧要，我那时候也讲过了嘛，武汉、走了500人是官方讲的、走了500人、 是500万 是啊 sorry, 500万 这些不是国家机密、是中共官方讲的、 武汉人走了。因為他們在那裡他知道了自己本身的疫情是怎樣、於是喂你又沒有禁喎、還說、春節了全世界走，這個全世界走500萬人、不一定在中國旅行的，走了外國有錢嘛，是吧、你這些就播到出去好了。那接外國是怎樣呢？外國呢，一來不知道，二來他覺得感冒來的嘛，流行性感冒來的嘛、跟著呢外國是沒有檢測的啊、你看看，即到後來中國送個檢測嗰啲嘅試劑，就俾一啲國家，伊朗啊等等。佢、一試之下，咪砰砰咯！哇，原來咁多人有帶菌噶。咁美國咧最早期嘅時候咧，彭斯都講我哋唔會做嘅，唔會檢測嘅。點解啊？冇咁多試劑啊嘛。咁跟住咧，而家佢話要做啦咁樣。喂，但係個試劑咧好多要等中國。送去或者買的 是 好了。現在我們再看回那個源頭呢，口罩 口罩咧係屬於低端的產品， 係好容易做嘅啫， 好容易做。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啊、 如果你話香港有些人啊咁整個一日生產10,000個口罩都不難的、啊 嗯、 結果咧呢一啲嘅平時沒有疫情需要的時候，呢啲低端產品咧，多數中國會做，中國而家佔咗50%的口罩生產嘅。咁、 嗯、 仲有咁、你其他嗰啲嘅生產口罩的原材料咧，好多都是中國的。 嗯、 所以中國如果話有中國而家有2500家工廠係生產呢一個口罩嘅， 嗯， 復工啦，而家開始話復工啦，有啲仲未復嘅。如果復曬工咧，每日可以生產1.1億個口罩，嚇、啊、嗱呢啲數據我哋採訪嘅時候都好清楚嘅。 嗯， 但係1.1億咧都唔夠中國用啊。 啊，14億人口。 係啊，咁當然啦，農村啊唔係咁緊要嘅，落偏遠地方唔係咁需要嘅，但係你1,000,000個咧，咁都唔算多。咁而家中國咧就話我送俾你啊！嗱，佢做國際公關嘅喎，啊，咁送俾一啲國家啊等等咧，咁你睇你想啊貼曬中國嘅乜乜乜支援啊，嗰嗰啲咩，全世界都咁做噶啦。咁、呢個嚟講咧，美國送嘢俾人又係咁噶啦。咁、呢個咧就係、是、大家都係咁做，唔需要指責嘅呢啲嚇。好啦，咁去到呢個情況咧，就係正話阿湛都提過。已經去到打宣傳戰的階段了嘛。 喂，還有啊，不單止外交部發言人說啊，大使全部出動啊，還有他們大外宣，中文、英文、在這大，我看過了，大使說就說呢，我們責不在中國，OK？ 講到宣傳戰， 是， 這裡我要分兩個角度來看。第一個，你打這宣傳戰是不是義戰先？即係仁義道德的義啊，唔係第二一義嗰個義啊。 哇，好 啦，你自己有冇個道德喺度先？咁而家你就 阿夫子，你真係好 old school 喎、啊，仲噏啲咁嘅嘢。 唔係啊，因為點解咧？中國成日覺得咧，就係你美國喺度抵毀中國，所以我係義戰。 嗯， 呢個中國自己講嘅。咁但係我成日講啊，喂，邊個累到全世界咁啊？係嘛？你而家無論點都好啦，你係喺中國爆出嚟噶嘛？係係嘛？咁你呢一樣嘢咧，就覺得唉、哎，你係仁義道德，你去打人。咁第一個係咪義戰先？第二打宣傳戰，你要講技巧噶嘛？係嘛？好啦，我講少少背景俾大家聽嚇。咁原來咧，你睇下而家呢個外交部發言人啊嚇 趙立堅 係啦， 趙立堅。趙立堅，趙立堅， 咁佢咧就 喺 Twitter 咁樣 啊， 原來有少少背景嘅喎，嚇就係點咧？中國佢話：哇，我哋自己有咁多渠道，但係中國嘅傳媒個喺國際媒體上面嘅佔有率咧，開放改革咁多年啦，佔有率幾多啊？5%嘅啫。 嗯， 你話有我30多種語文，你自己講你自己聽嘅啫嘛，你落咗人哋地，人哋都唔聽你嘅。咁就所以咧。由2008年嘅年底，中央就有咗個指示，就係、是、你外交人員咧都可以既鞏固自己嘅陣地，又要佔領別人嘅陣地。 可以用， 所以你可以用 Twitter 開個 account、 Facebook、YouTube 係 你全部去 咁樣。咁所以 2018年開始有呢個政策。2018年嘅年底咧，有幾多個外交官或者外交人員咧係用緊 Twitter 嚇去？講自己的嘢咧，係14個， 哦，得14個，咁大把， 啱啱開始。 O、okay. K， 好啦，到而家，而家最新數字我唔知道，到舊年年底，係大概96個。 O K， 86啊，有個數字係96，到而家我諗過百噶啦。因為點解佢哋一定要係上面知道啊嘛？因為你個身份係外交官身份嚟嘅，咁、而其他唔用外交官身份咧，等等嗰啲五毛啊等等咧、就已經去佔領人哋嘅陣地啦、好啦，嗱，咁呢個嚟講咧，你就以量去慢慢慢慢擴大啦。你講嘅嘢咧，只係官話，嗱，咁所以係唔係義戰咧？咁我第一個質疑啦。好啦，第二個你要講個料噶嘛？個料正話講啊，你打宣傳戰，你又趕人哋記者，人哋趕翻中國記者等等嚇。我即刻舉個例，如果你的料是準確的話，正話阿湛提過嗰、那個 美軍播毒， 美軍播毒啊，呢、這個美軍帶嚟嘅咁樣。好啦，我都睇國內好多嘢嘅。咁我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嗱，呢、這個你揾翻香港好多記者咧，都聽到噶啦。 香港記者早排去武漢採訪啊嘛，嚇、啊，好啦，去到其實嗰陣時係十一月到，嚇、啊，十二月咁上下，去到嘅時候咧，搭的士原來好多的士司機咧已經係街談巷語啊，大家 gossip 啊、嗯，即係大家傾呢樣傾嗰樣，都唔知係咪美國佬整嚟嘅。嗱嗰陣時已經講緊㗎咯喎，所以呢一個喺民間裏邊咧係一個街談巷語嗰種講法嚟嘅、 嗯。 好啦，跟住啲五毛咧聽到啦，嗱你大家再抄翻網上嗰啲嘢。如果冇刪到啊，我嗰陣時睇到喎，哇咁都有嘅。佢講乜？佢話有病毒喺美國運輸機， 係 運輸機啊，去到武漢上面喳聲整落去，你信唔信咧？嚇、啊啊，好啦，咁我聽到佢哋咁講嘅時候咧，佢仲話：，唉，嗱而家趙立堅佢就話。因為當時在武漢舉行過有一個嘅世界軍人運動會，大概是九月份嘅。咁、 嗯、 啊，係咪九月？係啊，咁上下啦嚇。咁、嗯、啊，呢個時間唔重要，係啦。咁咧就係美國啲軍人帶埋嚟喺嗰度散開嘅咁樣。好啦，我即使佢信曬你講啲嘢啦嚇，但係你有冇發覺啊？穿崩穿到離譜噶！喂，如果美國而家係軍人喎，一定係敏感噶啦。嚇、 嗯， 喂，你俾佢帶到嚟，你又唔知嘅。喂，你都海關冇渣啫，係嘛？咁、 嗯、 跟住咧就係、是、你俾佢即係不斷播毒，你嗰陣時亦都知道點解嗰陣時你唔出聲？ 嗯、 你而家人哋又鬧係中國啊，武漢爆發，你先出聲。好啦，仲有一條片好過癮噶，我哋睇呢啲啊。嗰條片咧就話美國啊啲軍人啊係真係佢哋帶入嚟噶。嗰條片咧就喺個地鐵裏邊影嘅，就話係。那個軍人除了口罩，唉，抹咗啲鼻涕，整落嗰條柱嗰、那個扶手嗰度嚇，即係等於香港最近地鐵有一張咁嘅相啦嚇。咁、跟住説明咧就係、是、有證據係美國軍人將個病毒帶嚟香啊帶嚟武漢嘅咁樣嚇。好啦，我即刻睇第一樣嘢，喂，美國軍人可以隨便搭地鐵嘅嚇？喂喂喂，真係咁容易嘅咩？ 嚇！ 第二嗰、那個地鐵，你再睇下，你 zoom 埋去咧，你打開嚟咧，喂，上邊嗰啲指示啊，嗰啲英文嚟嘅喎。 OK， 咁嗰個片唔知幾時拍嘅喎，佢就話咧嗱，美國喺度播毒啊，喂，你做啲假嘢，假到咁樣嘅，人哋點會信你咧？係嘛？ 嗯。 咁所以我覺得咧，你打宣傳戰咧，就講質量啊，講料啊。嗱、 嗯， 我又覺得咧，最近。中國大陸啊，其實香港做嘅廣東話嚟嘅，做咗有一條同美國打宣傳戰嘅片咧，嗰條做得幾好嘅喎。 嗯，點 解？佢就將美國對日本， 嗯， 當時咧用咗焦土政策， 嗯， 逼日本日元升值等等，佢將啲嘢一個一個放翻出嚟，然之後咧就嗱，佢而家用緊同樣嘅方法對待中國啦。 嗯， 你無論信與唔信，佢都有講咗啲事實出嚟先。 嗯， 但係我正話講嗰啲咁無厘頭嘅， 係。totally groundless， 完全冇根據的。 你越嚟咁樣，邊個會信你啫？係嘛？ 阿夫子嚇，係真係有人信。嗱，剛才節目初嘅時候咧，嗰位朋友，我講嗰位朋友話：阿扎嗱，你哋咧就即係唔好做美國幫兇啊！啊，佢咧中國咧，你睇翻 呢個係中國官方，我哋去講新聞或者批評美國，我哋同樣批評噶，點會做佢幫兇啫？ 啊！佢就話咧，今次咧呢個病毒咧係美國咧設計研究出嚟專殺中國人嘅。 唉，唔緊要啦， 真係啦。 哇！不過係有各有各講。 嗱，呢個咧仲有其實我最即係失望就係海外嗰啲華人啊，部分啊嗰啲華人啊，親共華人真係信大陸嗰套宣傳信到足。 唔緊要啦，因為我喺外國生活過， 係 我覺得咧海外華人總體咧。那個嘅係一種感情的出發， 嗯， 咁當然咧，你話有冇啲係過曬龍嘅咁樣？咁我覺得唔緊要嘅，因為點解咧？你有唔同嘅華人， 嗯， 後生一輩嗰啲嚟講咧，有幾多信啦、啊？可能後生一輩嗰啲，如果佢係唉諗住嗱呢一個咧，你個意識形態係點咧？同你所接觸嘅內容係好有關係嘅， 嗯， 嚇、啊，咁呢個就係講到宣傳戰。你俾啲咩信息人？咁嗰個人嗰個嘅分析能力，或者佢能唔能夠兼容到各方面嘅資料？ 嗯， 咁呢個好緊要嘅。如果唔係咧，即係 呢個宣傳戰或者宣傳學上邊啊，都有啲嗱，以前張伯倫講話大話講一百次就係真㗎啦。希特拉都係咁啊！希特拉記者出 係戈培爾， 係啦 ，Joseph Goebbels 就係戈培爾，納粹德國宣傳部長。 咁跟住咧，希特拉以前都做過新聞界噶嘛？ 啊，墨索里尼啊，做過新聞界，你繼續講。 嗱，咁大家你睇下，關鍵就係話你嘅受眾咧，自己會唔會努力去掌握更加多方面嘅信息？你如果單方面接收一方面的信息的來講，那是很自然呢，是很可能是傾向了某種信息的。你說現在官方它的宣傳機器有很厲害的，你看看今次那個的疫情是吧，你對外的，因為為什麼呢，中國它現在還可以是封了你國內的信息嘛。早前呢3月1號這個月1號開始是通過了中國歷史上最 harsh 的一個網絡的管理新規定。由那時候開始就有11件事不准說，其中第八件事呢就是說到明，如果你的信息會引起社會恐慌動亂，會對經濟有破壞的話呢，一樣是照禁可以拉人封艇的。現在呢就已經出了來，有沒有已經案例出現呢不知道，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這一類呢已經是把刀亮出來了。再看回現在早前已經出現了的武漢人民那種的憤怒，這個憤怒不單止是對你共產黨控制疫情那個的不滿，還有呢是很多很貼身的，就是很多小區就被封鎖，全部統一去買東西，中間有些人就發覺爛財了，那就是 濕下腳濕下水， 特別貴的， 是 你唯一獨市，你又不准他自己去買東西。這些民怨呢，早前武漢已經有幾百人，小區裡面幾百人一起湧上街，那這些來講呢，就問題有沒有發展到大規模的民亂呢？好了，跟著呢他現在禁艾芬那個的新聞，即是 查咗啦，但是大把人咧就係 store 咗佢嘅，仲喺網上睇到，個大陸人民係睇唔到噶啦。 大陸人民咪轉第啲形式咯，轉即係雖然睇唔明啊，甲骨文啊，有啲係用數碼啊，即係變成四碼條啊，四碼咁整出嚟，逐個查得翻嘅。咁但係如果係關心動態嗰啲人咧，佢自己會知嘅。好了，咁仲有我哋成日觀察中國個會唔會變質咧？個政權會唔會變質咧？要睇三樣嘢嘅。第一就係有冇大規模嘅民亂，呢個唔係民怨，係真係爆出嚟嘅。因為中國嘅特點，你話改朝換代啊，或者一個最高領導人會唔會變啊？係要睇你民間個爆炸力爆到出嚟嘅。而家咧，其實湖北有嘅，佢只不過係話，武警已經軍隊已經去了那裡，我很擔心一些小規模的鎮壓是會出現。好了，第二件事就是說 你說小規模去經常都會有啦， 現在即2019年成20多萬宗維權事件，100人以下那些已經不報了，這些全部是有數據的，社會科學院自己有了，我們看得多就是陷得到個環境出來。跟住第二個咧，就係話你呢個民怨會唔會上升到第二個就係知識界嗰個爆發啦。好啦，而家知識界已經好牢嘈嘅，只不過係未爆出嚟啫嘛。 喂，709拉一大批啦。 嗱，呢個係一個好啦。咁最近咧就任志強，這個係一個官二代啦嚇。 係。 咁仲有趙士林，這個學者嚟噶嚇，亦都係統戰對象嚟添。國內嘅民主黨派，喂。而家大家有冇發覺咧？佢哋呢啲聲音出嚟嘅時候咧，唔係單單批評共產黨，以前就批評體制啊，乜乜乜啦。而家點名鬧習近平喎。 係。 嗱，任志強已經第五日失去聯絡啦，未有佢消息啦。咁任志強亦都係黃岐山嘅老友嚟㗎。嗱，咁換句話講咧，習近平係咪啊？睇見個疫情開始，佢開始亮出槍械啦，要開始禁啦。好啦，我就係講個中國嘅質。政權的質要變， 咁除咗話民怨知識界開始爆，但係呢個好初步嘅啫。你跟住會唔會轉化成為權力高層裏面嘅鬥爭，然之後仲要浮面嘅喎？你喺裏面內鬥咧，係改朝，佢係改變唔到嘅。每一次都是浮面，然之後咧就係其中一邊利用民間嗰種嘅要求，然之後鬥到對方。嗱，鄧小平就係咁啦，鬥到對方之後再壓民意。咁呢個時候你就有少少變化，呢個第二個條件，但係暫時咧都未爆出嚟。大家留意住，2022嚇，就係共產黨嘅二十大啦。係 換屆。 係啦，而家2020嚇，咁所以呢個咧，我哋只不過提出一啲觀察嘅角度。第三樣嘢暫時未見有嘅，就係你要改朝換代啊，或者領導權嗰個改變啊，一定涉及到軍隊、專政機器。習近平一上台咧，佢第一樣嘢就清走曬以前江澤民嗰啲先，郭柏雄除才口，谷俊山就全部清曬。咁當然佢哋亦都有貪污啦，嚇。咁跟住二幾嘅薄熙來呢、這個周永康， 係。 咁而家咧，佢係準備緊你在位嗰啲邊個對佢有影響嘅嗱？大家而家盯住黃岐山、趙樂際，你有冇發覺沙誒呢、這個疫情以嚟趙樂際有冇出過面啊？中紀委啊，而家習近平是完全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嚟發號施令嘅，嗰個主任是郭聲琨啊。郭聲琨是林鄭上去述职的時候第一次坐出嚟的政法委書記啊。 係， 咁即係話佢哋而家咧就已經係牢牢掌握住專政機器啊嘛。 係， 係嘛嗱？咁最近咧，習近平去呢一個武漢視察，陪住佢嘅軍人係邊個啊？張又俠，兩個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係同佢啱 key 好多嘅，咁跟住仲有鐘少軍喎，鐘少軍唔係嗰個軍人嚟噶，係習近平喺浙江裏邊一個大秘書，一直跟到佢，結果佢而家升到我唔知咪去到邊個級啊，有軍銜嘅，唔知咩教級定係咩，我唔記得啦嚇，佢而家係軍委秘書辦公室嘅秘書長喎，咁呢個咪就係。全部個軍隊咪習近平咪控制住咯， 軍隊係啦，同埋特務系統、 武警 係啦， 仲有冇？習近平上台之後咧，原來武警係雙重領導噶嘛，軍隊同公安係雙重領導噶嘛，因為武警唔係對外噶嘛，係對內有亂啊等等嚇，佢所謂 armed police 係嘛，咁。而家咧，習近平上台就係啱啱喺十九大之後，佢成個武警系統單一由軍隊嚟指揮啊嘛。嗱，所以暫時未見到軍隊有移動嘅。我哋實事求是講呢啲問題嚇。咁所以你話習近平而家係咪可以喺疫情稍微控制之下亂槍掃射啊？即係所謂亂槍掃射，唔係真開槍，而係話佢逐個邊個二幾嘅咁樣，逐個擊破啊嘛。呢個中國權謀嘅玩法嚟噶嘛。唔通佢等到2022年哦，你哋開始？凝聚起嚟，然之後透過二十大嚟整佢落台啊！ 好嗱，好嘢啦！問多最後一條問題 ，OK？ 民族主義呢張牌，愛國主義呢張牌可以打到幾耐？ 可以， 仲有中國， 但係一定 係中共知唔知道美國嘅愛國主義？嗱，一旦驚醒係好厲害嘅。 先答你第一個問題，你可唔可以打落去？一定可以。因為咧。呢、这、一個係歷來啊個執政者攞嚟保護自己嘅方法，轉移視線。因為你嘅民族主義一爆起嚟講，嗱，你聽你睇下， 而家賴美國就係民族主義啦。 台灣啊，解放軍係特登個飛機偏過中界線，跟住走翻過嚟，跟住環繞你台灣，然之後佢要做一個，喂，台灣可能。獨立喎，佢係要轉移內部嘅視線咁啊！呢個牌打唔打得響咧？實打到，但係我成日講啊，共產黨你要打民族主義牌咧，同樣係搬起石頭打自己對腳嘅，一定係自己都吃虧嘅。你唔好以為你每一次打親呢啲，一定係轉移咗你嘅視線啊！嚇，一定自己吃虧嘅。呢、這個吃虧咧，你睇下，國內民族主義當時反日。到到最後係自己內亂嘅，打亂曬、打爛曬自己啲汽車啊等等嚇。好啦，第二個你話啊，外國嘅民族主義係點咧咁樣？我覺得外國嘅民族主義咧，我唔會睇到佢嗰個嘅威力好大。點解咧？其實最大嘅破壞力 就是中國自己的狹隘的民族主義。 嗯， 那你一樣嘢咧，你冇外國嗰啲咧，中國自己都自殘嘅。 嗯， 啊，即係只不過係話佢係雙，即係雙面人啊。 嗯， 啊，你表面上咧，佢可以誒攞民族主義去殺政敵。 嗯， 同樣你自己，如果你話啊個誒經濟再咁繼續落去啊，而家習近平話要復工等等啊， 唔係啊， 你再計咁落去咧，我成日覺得咧，習近平唔可以控制曬所有嘢嘅。 嗯， 啊，咁而家咧就係、是。大家因應自己的環境、能力、取向， 嗯， 自己做好自己先， 嗯， 嚇、啊。咁你話哦，你話全中國咁大啊，等等，呢、這個就係一個好長遠嘅即係策略嘅問題啦。 打一條老生常談嘅問題、嗯、，OK？ 中國嘅文字開咗未咧？1977年咧，1976、1977年嘅鄧小平可以復出，就靠咧打呢個四人幫，又反對兩個凡事嚇、啊，即係攞民意嚟壓華國鋒。 呢、這個係我之前所講嘅，兩邊鬥一定係借助。 係啦，然後當鄧小平當權嘅時候，就清算魏京生等人。嗯Okay? 坐穩了就嗌民意咯，好啦，咁啊封建王朝。 但係1977年咧係距今係43年啦。 嗯 ，OK， 中國嘅教育水平同埋生活水平已經提高咗好多噶啦。咁可唔可以故技重施？中共仲可唔可以故技重施？ 嗱，我覺得咧，即係大家唔好得出一個結論話得定唔得。 嗯， 因為呢個係一個漫長嘅過程嚟嘅。你話所謂啊民主開唔開咁樣啊，或者帶唔帶到民主啊？我只係舉個例啊。 你睇啲五毛覺得真係好失望喎、 我唔係單單咁睇，大家要睇睇外國，因為人類發展嘅經驗啊。 嗯， 如果你話我睇中國點樣咧咁樣，而家你可以講話十年搞掂，你可以講話一百年搞掂。 嗯， 你可以更耐300年搞掂啊，冇人有結論嘅。我只能夠咁講，就我睇其他國家人類嘅發展，呢個係一個漫長過程。總體嚟講，我係有信心嘅、 嗯。 我呢個信心唔係建基於官方，官方係冥頑不靈嘅、 嗯。 我呢個信心就係建立喺老百姓多棒接力賽一個一個去積累起嚟嘅成績。嗯、我嘅重點就係我走好我自己呢一棒、 嗯。 我再睇翻啊，點解我咁講呢？你睇英國，話所謂民主國家歷史比較早啲㗎啦嚇。啊，雖然啊，佢呢個民主未必係好嘅。你睇而家約翰遜搞英國、嗯、防疫搞到一鍋泡啦嚇。 不過人哋話佢玩嘢㗎啫喎。 咁總之咧、啊，你睇下英國，從佢哋嗰邊啊，咩君主立憲啊等等、嗯，到最後兩黨制啊，400年。咁、 嗯、 你話嗰陣時個基礎弱啊咁樣，啊而家唔同啦嚇。咁、啊、但係中國好大㗎嘛。咁英國。是一個廣東省的面積嚟啫嘛，好啦，我就粗略咁樣，你再看美國，美國的真正所謂民主咧，由佢立國到佢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嗰陣時係應該1922年開始，到1925年咧，女性先至有投票權嘅， 嗯， 咁佢都差唔多成100多200年啦， 嚇、 嗯，咁、啊、蘇聯啦，喂，佢冇民主嘅喎。佢所謂強大啦，用共產主義嗰個咩啊，佢都成100年喎。咁、 嗯、 中國而家咧已經係同以前係好唔同啦。但係咧，我哋難以細分，佢有啲同，有啲有改變，有啲冇改變嘅、 嗯， 有啲甚至係倒退嘅。咁呢一個咁樣嘅程序，再加上中國嘅人口等等咧，我覺得咧，我唔會等到，我一定係同大家努力去推，去咩？但係我又會有耐心。這個內心不是說我死之前會有什麼成績，而是我看回、 啊啊、夫子不是、哎、你一定長命百歲、啊、 我看回我以前開始關心中國問題到現在、嗯、我覺得已經有很大改變了，這個改變不是官方，官方我經常說他冥頑不靈，他是一個封建王朝的延續、 嗯 啊、是一個倒退的劫來的、 嗯 啊、尤其是對香港是一個劫來的，我看的就是老百姓，但老百姓的變化是不是真的說50年裏面的變化呢？不是的嘛，所以這個過程呢我預計得比較長、 嗯、 但是我一定是有信心的，所以縱是狂風逼葉落，精誠託月有夫之、 嗯、 我經常這樣說，因為為什麼呢？無論結果會是怎樣，但是你跑緊的過程裏面你怎麼會即 個戰略上面你不需要想是不是你最後衝線的嘛、 嗯、 那我才會跑得快的嘛、 嗯 啊、這樣輕裝前進 必在於 我你說我維心也好、哦、怎樣都好、啊、這個是最好的策略、 啊、說多一樣東西、嗯、真你說有信心嗎將來、嗯啊、民主會降臨中國 我不是對官方有信心、 啊、We don't have a timetable、啊、但還有呢這幾天都有人說中美有可能開戰，但是我覺得機會甚微，即係我好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即係我咧誒喺節目裏邊講過唔止一次啦。中美雙方咧，其實高層都係世俗人士，係重權、財富同埋人間嘅榮譽。OK， 中意呢啲嘢嘅人咧，就唔會冒冒然打仗。擦槍走火咧，就一槍起就一槍止。大家有信心是不會發生的，因為咧，而家你睇下阿習 ，OK， 阿 Trump 其實咧都是正常的人嚟，千祈唔好覺得佢癲啊，大佬。 而家我覺得其實即係 希特拉、史泰林咧，即係嗰啲就癲噶啦。頭先講開呢個李森科啊，即係賴星圖嗰啲就係癲噶啦。副主席啊，你。有冇我嘅信心話呢個世唔會打仗啊？中美， 唉，我覺得呢啲即係我都話各有各講啦嚇。我而家成日講咧，即係有宏觀有微觀。 係 宏觀嗰個咧，我主要嘅一點咧，係、我唔會去理幾時達到個目標，而係話你自己本身再生嗰一剎那、你都唔會成日想皺住眉頭嚟過活㗎。係、嘛？你自己唔做嘢，你第日場仗輸咗，你一定會後悔。你打完砌完咗之後，哇，好有策略咁樣，到最後你未必達到呢個目標，但我唔會後悔，因為我打過呢場仗啊嘛。所以我一定係永遠係好，你話積極樂觀啦。我成日講，心態決定事態，眼界決定境界， 係、 嘛？積極戰勝消極，主動。贏過被動，一定是這樣，這是一個人生觀的問題，所以不需要再什麼，甚至上可能 我死的時候都沒有改變或者什麼、但是我開心嘛、即我的意思就是我是積極的，我是 很付出了任何一點一滴的、咁有咩遺憾呢？係嘛、如果你日日唉皺埋眉頭，又唔知點啦咁樣，咁你都不如乜都唔好做啦， 係 就係咁簡單啫嘛。 係好。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都係要講多次咧，就係話咧，即係喺我哋嘅觀眾啊，包括啲藍絲啊，同埋海外華人咧，就千祈唔好覺得咧。即係而家大陸威咧，你哋就一定好威 ，OK？ 你如果驚醒咗美國嘅愛國主義咧，就唔簡單噶啦 ，OK？ 唔明啊，睇去圖書館借本書或者上網睇下啦。美國嘅愛國主義係好 powerful， 儘管如果呢個愛國主義興起咧，不免有 collateral damage， 你哋係可能係受害者。但我唔相信咧，喺1965年之後。美國的民權咧就已經改善了很多噶啦，你哋嘅生命咧係會受到威脅的，不過咧就千祈不要在憧憬中共政權之餘咧，做出一些咧即係過分狂熱的行為。美國愛國主義，你去過美國你就會明白噶啦。OK， 節目時間差不多，多謝夫子上嚟。 好，唔該曬。 OK， 大家身體健康啊！ 我哋再揾日叫阿夫子上嚟再講個。拜拜。 多謝曬，拜拜。